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关键时刻掉链子啊，待会儿让刘婶烤了你啊。这条鱼生气了，要知道它不是一条普通的鱼，它相当的有思想有个性。原本它已经接受命运的安排，准备直面血腥的砧板和森冷的菜刀，谁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这姑娘硬是不让它安生，几次把它从水里提溜起来，把人家置于缺氧的濒死境地，太不人道了，不，太不鱼道了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他一定要奋力一搏，挽回自己的尊严。但见他使尽浑身的力气，尾巴高高扬起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冲着端木翠的脸重重拍了下去。啪的一声脆响，如同拍下了一个巴掌，公孙策他们吓了一跳，赶紧望过来。 端木姑娘，怎么了？ 哗啦水声，鱼儿落水，然而是端木翠淡定的声音。哼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好吧。公孙策和张龙嘘了一口气，继续低头看泥土疙瘩块。没事儿，展昭才不信呢。他大踏步过来，拉住端木翠的胳膊，身子是对着他的，脸却是往边上偏的。展昭心中咯噔一声，边往边上侧了一步去看端木的脸。端木赶紧把脸偏向了另一边，如此循环往复，一个要看，一个不让看，偏了又偏，终于马失前蹄，某次转脸时跟展昭的目光对了个正着，但见端木翠光洁白皙的左边面颊之上赫然一个鱼尾形的印记，正泛出粉红颜色来，老实说挺有美感和艺术感的，鱼尾的形状清晰不说，连鱼鳞的纹络都印上去了。展昭糊涂了，看了半天，只得重复老问题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展昭，晚上留下来一起吃饭，有鱼吃。这姑娘笑得可温柔了，一边笑一边捋袖子。不及展昭拦她，端木翠已弯下腰去，一手抓着钢沿，另一只胳膊直直探下水去。那钢起码有半人多高，他捞了一回没捞着，又往下探了一些，卷到肘上的衣裳一直碰到了上臂，几缕头发亦进入了水中，展昭看得直跺脚。 好好的，你跟鱼较什么劲啊？ 公孙策和张龙亦好奇地望了过来。 展护卫，端木姑娘忙什么？ 展昭转向这边，一句捞鱼方出口，身边腾起巨大水花，如此同时是重物入水的声音。展昭被水花扬了一头一脸，反应过来之后顾不上其他，伸臂就往缸里捞，挨着端木翠的腰后，另一只手握住她的肩膀，臂上用力将她带出水面。端木翠抬手抹了一把面上的水，居然没有出水缸的意思。我会避水的，展昭。展昭一时无语，眼角余光瞥到张龙和公孙策目瞪口呆的模样，忽然就来了气。 我管你会不会避水，快些给我出来。 连公孙策和张龙都听出了展昭语气不对，更别提端木翠了。他心中咯噔一声，扶着钢沿不动了。 哎，展昭，你气什么呀？ 展昭见他从头到脚湿了个遍，还一副不以为意闲庭信步的模样，面色一沉，松开扶住他的手，转身就向外走。端木翠见他非但不接茬，还甩手就走，心下也来了气。 哼，展昭，我下水又关你什么事了？ 展昭一声不吭，径自开门离开。端木翠瞪着虚掩的门半晌，转头看着公孙策。 他气什么呀？管天管地，他还管得着我进水缸捞鱼吗？哼！ 雨碧哗啦一声重新坐回缸里去了。 公孙策和张龙面面相觑，半晌小心翼翼凑过来看，缸水原本只有大半，经端木翠这么一做，竟险些溢到缸沿，透过一样一样的水面，隐约可以看到端木翠抱着膝盖倚着缸壁坐着。公孙策心中喟叹，果然是会避水的，避水的功夫还相当不凡呢。两人突然间就闹了别扭，实属始料未及。不过正事还是得办，公孙策敲敲缸沿。 端木姑娘，有要事同你商议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 半晌不见回答，以致公孙策一度质疑水这种介质的传声效果，思忖着如果他不愿出来，自己是不是还得拿瓢将缸里的水给舀干了。 有话说啊。 看情形他没打算出来。公孙策心中叹了口气，长话短说，将事情交代了一遍，期间那条鱼儿在端木翠面前游来游去。买盐煎打酱油恩赐，见端木翠魂无找他茬的意思，委实是心花怒放，欢欣鼓舞。端木翠声音懒懒，听起来并不热衷也不抗拒。 全凭包大人安排便是，什么时候入宫啊？ 事情就这样定了，轿子是两天后入暮时分到的，先把端木翠接到开封府，然后同包拯的轿子一起进宫。等包拯的空档，端木翠倚着轿窗捻帘子玩，把好好一块平展展的窗帘布捻得跟麻花似的，正捻得起劲儿，眼角余光去到包拯一行过来，目光再一溜，溜到一身绛红官服的展昭身上，面色一沉，二话不说把窗帘布甩下了。端木翠是一门心思准备甩出气势甩出效果的，试想想，唰的一声，窗帘布带风将两人隔得严严实实，明眼人一见就知道他有多生气了。可惜端木翠忘记了自己方才把窗帘布捻成麻花了，这一甩非但没出效果，还弄得窗边一根布棍晃来晃去的，很煞风景。有心要把布给抚平了，看看展昭要到眼前，只得偏了头装作不知道。包拯是没留心这边，公孙策却把他的动静看在眼里，心中好笑，故意转头去看展昭。展昭让他看得面上发烫，心里叹了口气，径自过去帮端木翠把窗帘布散开，去到他脸色不对，明知他不待见，还是微笑同他说话。 端木，这两日可好？ 哼。 端木翠动也不动，鼻子里带出一声哼。展昭原本准备放下帘子离开的，待听到他这一声哼，忽然就停下了步子。公孙策也被这声哼给吸引了过来，听得出他鼻音重得很。 端木姑娘，这两日受凉了？ 嗯，这两天忽冷忽热的，受凉也没什么奇怪的。 这两天忽冷忽热是不假，可你若不把自己泡缸里那么久，也未必着凉。 端木翠脸色一沉，伸手把窗帘布重重拉了一下，这一次可真是内不见外，外不见内了。就听轿夫在外头齐声呼喝着使力， 好嘞，起走着。 轿子晃晃悠悠就这样进了皇城。包拯将端木翠安置在太后宫中，对外只说太后当年流落民间时受过这姑娘家的恩惠，后来想起来便委托包拯私下代为查访，这几日终有了消息，这户人家后来家道中落，只余下个孤女，因此接近宫中住几日，一叙旧日情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扇微